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走之前，周迷找顾菲菲，没看见人，魏成告诉他， 人已经走了呀，跟尹策他们一波走的。 与此同时，周迷微信上收到顾菲菲的消息，说自己先走了，顺祝她夜生活愉快。周迷回完消息抬头一看，谭燕西正笑看着他，一脸的，我倒看看你还能拿谁当挡箭牌。周迷认命，将他的手一挽，左右逃不过。 走吧。 对付他这样梦浪的人，只能比他更梦浪。周迷踮脚凑近他，低声开口， 反正看谁炸得干谁呢。 谭燕西笑不可遏。周迷初次晚上回的东城，自认这几天纯粹是颠倒日夜的厮混。宋满不想舟车颠簸，直接在顾菲菲那儿住到学校开学，拜托他到时候将他的一些东西打包寄过去。初五休息一天，初六周迷就复工了。起手的工作便是做春节相关主题的总结推送，后头各种安排又按部就班纷至沓来。开工没多久，周迷就陪着向威出了一趟差，回来赶上冬春之交的寒潮回流，直接冻感冒了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周迷头昏脑胀的剪视频，轻飘飘的难受感，浑身皮肤都好似发疼。他熬不住的给谭燕西拨了一个电话，也没什么想法，就想听听他的声音。 你在干什么？ 刚洗完澡，准备睡了。 隔着电话，周迷也能想象那边的光景。沐浴之后的谭燕西总有种更清爽的气质，像是遇了一夜宿雨的深绿森林。谭燕西听他在抽鼻子，问， 哎，是不是感冒了？ 嗯。 那怎么还不早点休息？ 剪视频呢。 你为我都没像魏老板那么拼命过。 你也要注意保暖啊，别像我。 你多余的操心能不能花在自己身上？吃过药了吗？ 吃了，好像没什么用。 哎呀，那就先别弄了，赶紧睡觉去。 嗯， 听话啊，我不开玩笑，我一会儿叫你室友来查岗，要是没睡你就完蛋了。 有情报网了不起啊。 周迷。 谭燕西把他名字叫出警告的意味。 好好好，我睡了，晚安。 嗯，晚安。 周迷合上电脑后盖，放到一旁去，喝完了马克杯里剩余的热水，掖被子躺了下来，总觉得不够暖和，掖再紧也无用。过了片刻，周露秋真的过来敲门。 睡了吗？ 睡了。 我能进来吗？ 嗯。 周露秋轻轻旋开门把手，往里头看了一眼。 我开一下灯。 嗯。 周露秋走到床边，看见他空掉的杯子，先拿上去外面，给他倒了大半杯的热水再端回来，习惯性的抬手碰了碰他的额头，一顿。 你发烧了吧？ 说着，周露秋又起身出去，到外头找了一支体温枪，给他量了量。第三趟跑出去是给他拿退烧药，递了装热水的杯子在他手里，亲自见他服下了才放心。 你先睡，有事就喊我呀，或者给我打电话，我也在剪视频呢，一时半会儿啊，应该不会睡的。 谢谢。 周露秋关上灯出去了， 退烧药生效，周迷没多久就睡过去。半夜醒了一会儿，口渴喝了些水，继续睡。这一回直接睡到天亮。周迷睁眼望着窗帘发了一下呆，抬手摸自己额头，好像已经退烧了。背上是被子里捂出的一身汗。周迷爬起来，脚刚要落地，余光里瞥见什么，吓得腿往后缩，心脏都停了一下。他的书桌那儿，椅子被拉开了，谭燕西身上穿着一件烟灰色的薄毛衣，斜侧着身体，翘着腿坐着，肘下一本摊开的书。他神情百无聊赖，而此刻脸上的三分笑意，是在笑他被吓到的傻样。 你怎么？ 周迷一时词穷，未不知应当先感叹这份惊喜，还是先关心他哪里来的精力，这么大半夜的奔波而来。但无论如何，他这么轻轻落落地坐在那里，抵得上一万剂的感冒药。 我怎么？ 谭燕西笑问，说着便站起身，一顺手合上了书桌上摊开的书，朝他走去，微微轻身，伸手探一探他的额头。 烧退了没？ 周迷嗅到他衣袖上有薄薄的烟味，夹杂了一丝衣物洗涤剂的清香。周迷抱着膝盖，应声的反应无端迟缓，他觉得自己的心态在谭燕西的这动作里变得幼稚极了，像是平白减掉了20岁的年纪，变得仅剩个零头，5岁不到。生病真是极易让人意志薄弱，他抬眼去看他，笑了一声。 不是昨晚给你打电话都说要睡觉了吗？你怎么又跑出门了？ 还说呢。 谭燕西在床沿上坐下，伸手去搂他后背。 你室友说你发烧了，我想这关我什么事，又不是为了我。某人为了工作拼命得很，这就是他应得的。 他这几分不冷不热的语气让周迷忍不住地笑出声。 哼，但不是放不下吗？还是过来瞧瞧你。后面2周我要去趟洛杉矶，也抽不出时间。 周迷往他膝头一坐，两条手臂伸出去搂住了他的脖颈，埋手于他肩头，真诚地开口。 谢谢。 谭燕西修长的手指带了些凉意，捏他下巴。 那还不亲我一下？ 谭燕西故意的微仰着头，那几分交金的神色凑拢一分都不肯，只等他主动。周迷抬头，然而却是虚晃一枪，呼吸紧紧在他唇上轻轻擦过，又立即低下头去吻在他喉结上。因几乎整夜的发烧，他嘴唇很干燥，碰到他颈间薄薄的皮肤，无法形容的触感。谭燕西几乎立即自喉间机不可闻地闷哼了一声，五指伸进他发间，将他脑袋轻轻拽远了两分。 你以为你是病人我就不敢碰你？ 周迷只笑得眼里清水洗净的明亮，很坦然地邀请他，不如一块睡个回笼觉吧。谭燕西还在犹豫，他已经伸手将他肩膀一推，他伸手在身后撑了一下，还是无可控制地往后倒去。周迷声音在他耳畔带笑的，三分勾人心魄。 难道还怕一个病人会拿你怎么样？ 谭燕西几乎瞬间便将他手腕一拽，两人一起倒在了被单上，不顾他提醒他还没有刷牙，手指扣在他脑后压下他的脑袋，几分忍耐不住，分外急躁地去吻他。灰色棉麻窗帘透出外头朦胧的天光，高层的缘故，外头安静得很，像是没有丁点声息。周迷想到小时候醒在妈妈或是世界的前面。 天地都是静悄悄的。他卷着蚊帐在手里，独自一个人，不出声，怡然自乐地消磨时间，有种这时间是自己偷来的愉悦感。正如此刻心情，许久谭燕西才放开他，而他却手一撑地爬了起来。 你先躺着，我去冲个澡。 先不说去，偏偏这个时候去。 周米洗漱过后，换了件干净睡裙，再回到房间里。谭燕西脱了毛衣和长裤，已经躺进了被子里。他紧跟着蹬了拖鞋爬上去，感觉被里还有微微潮湿的热烘烘的温度，很熨贴这个料峭早春，以及他皮肤上水珠蒸发后留下的几分清寒。而谭燕西显然也是因为手指触到了他手臂微凉，立即伸臂将他往怀里一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